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中优秀播讲人讲述的最美乡村故事，我是主持人白刚。首先请您收听来自网友陈建讲述的故事。 和谐富裕新卢沟，幸福美好新生活。我是一名80后，从小生活在卢沟桥，在卢沟桥的变化中成长。过去的卢沟桥村道路坑坑洼洼，泥路纵横，到处都是沙滩，冬春季节只要一刮风就黄沙漫天。由于杜家坎周边属于商业地带，商户云集，但缺乏整体规划，各种基础设施配置较低，道路拥堵且环境卫生脏乱差，对周边居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2013年，第9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就在我的家乡召开。园博园中的主要景观锦绣谷曾经就是我们村里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废弃的大沙坑变成美丽的山谷，真可谓是万花织锦，千树堆秀。随着园博的建设，卢沟桥村正在感受着园博带来的变化。园博会闭幕之时，正是我村发展大幕拉起之际。3年之间，我村基本完成5星级养老地产项目建设，地铁14号线途经园博园站，16号线通车在即，如今家门口也能坐上地铁，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喜悦。位于杜家坎环岛以北，由村集体投资建设在天家市场原址上，占地14.5万平方米的商业中心，现由集美家居承租，已于2014年4月26日开门迎客。集美家居卢沟桥店的圆满开业，标志着卢沟桥地区品牌家居卖场不再是空牌，也为我村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2015年，村民们期待已久的物美大卖场杜家坎店盛大开业了，能够满足消费者一次性购物需求。村里每季度为村民发放的村民福利也在此店由村民自行选择购买。随着村集体实力的提高，2015年1月1日起，村里在结合新农合政策的基础上，出台了卢沟桥村合作医疗报销暂行办法，用于村民合作医疗报销。村民看病吃药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村里从2009年开始，每季度为村民发放米面油等福利。每年村里还为无保障老人及育龄妇女免费体检，积极向村民宣传健康保健知识。2016年开始，村里全面实施煤改电工程。煤改电首先能减少环境污染，而且电能使村民居住的更安全、更清洁、更方便，是对传统采暖方式的一种变革。物质丰富了，环境变美了，身体健康了，精神文明也是村民迫切需要的。我村的腰鼓队已经成立10多年了，现在又成立了瑜伽队、合唱队，几十位阿姨大姐每天清晨聚集到卢沟桥畔，伴随着清新的空气，伴随着鸟儿的歌唱，伴随着愉快的心情，他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向大家传递着充满阳光的正能量。走在平整宽阔的园博大道上，道路两旁绿树成荫，车辆穿梭来往，这或许就是人们将理想生活转变为现实的那张蓝图。不仅呼唤着城市管理者提高改善环境的能力，也召唤着我们转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更文明、更环保、更健康，共同创造幸福新村、美好家园。 下面请收听来自网友电厂村讲述的故事。 最美乡村之印象电厂村，我是一个90后，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电厂村村民，退伍回来分配到了村委会工作。随着时代的变迁，电厂村从最开始靠农作物，到现在发展成了城市化规模的电厂新村，已由最初的农耕收入转变成了城市带动收入。村内主要的商业在电厂路，每当过年过节时分，整条路上会统一挂满彩色霓虹灯，让本就热闹的路上多了绚亮的美感。灯光带来的点缀不只是锦上添彩，更是画龙点睛之笔。现在这条路也有了专属的代名词，叫千禧商业街，简称千禧街。顾名思义，带商业街的肯定是村内经济来源的重要渠道。它在2012年由最初的一排破旧门脸房，经过多年规划和相关部门的支持帮助，如今已然变成了现在的大型综合商业街，涉足企业单位共近33家，其中主要包括餐饮、娱乐、购物、休闲、教育等时尚元素为一体的商业街，老百姓可以足不出村的找到所需要的生活娱乐项目。而且我无意中发现，千禧街好多的企业单位都是旗舰店，意味着村内的地理位置对企业的发展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村内整体规划，民生改变至为重要，村民的经济收入也在日渐增加，生活水平也在逐渐提升。老百姓从最初的解决温饱问题，到现在更加着实注重养生方面，在2016年完成了村民全体上楼的工作，由原先的一户户平房到现在一栋栋的住宅楼。随着腾退面积增多，产业用地也随之增加，印证了村内的统一拆迁政策将会改善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带来经济收入的提高。村里有一处千亩公园，它的中心是一处湿地公园，北侧原先有一条河叫做莱茵河，这条小河就像老舍先生笔下的龙须沟一样，是一条污水沟。时过境迁，我们终于迎来了改造莱茵河的那一天。改造以后的莱茵河偶尔还能看见几条小鱼，路边的柳树依旧还是会被微风吹得哗啦啦的响，岸边也种下了桃树和月季花。每每到了春天，我们的家门口就是一处俏丽的小河畔，老人们会带着孩子们在河边散步，偶尔也有淘气的小孩凑到月季花的跟前嗅嗅春天的气息。由此，我们的莱茵河现在有了新的名字，叫水崖沟。湿地公园的南侧，其余都是大面积的绿地，公园绿化将近占村子的一半，在那里每年春夏秋冬的晚上总是不缺少乘凉的人们，尤其是广场舞那一个个身影，我总觉得只有广场舞才是闲暇时光的领航者，老少皆宜的它总是那么的热闹非凡。作为开放式的公园，因时间的流逝，从开始建设完毕到现在遭到很多社会车辆乱停乱放，破坏绿地，但在百姓对园林内的环境需求在逐步提高，因此看屡遭破坏的绿地也会感到少许的不满。村里为了改变人们的所需，观察公园动态，记录群众的需求，完善公园的设施，修补绿地的草坪和绿植，了解到现在骑行者人数渐渐增多，为了徒步者的安全着想，也是对绿地的保护，村里决定出资150余万元修建专用骑行车道，并对公园外修建栅栏阻挡车辆进入，这一举动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它的名字就叫万丰公园。现在回看5年前的种种变化，其实并不太多，但也慢慢的在改变着人们的好多事物。百姓无意中遇到的小事，通过慢慢的累积，成就了村内完善化的目标，社会的优胜劣汰建立了千禧街的壮大和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微不足道，但我作为村里的一员，我将会看到电厂村更美的发展。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接下来请收听来自网友刘雅杰讲述的故事。 见证。我是一名在职大学生村官，2015年七月毕业后，来到大瓦窑村任党总支书记助理，至今已2年有余。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村里见证了我的成长，同时我也见证了村里越来越美好的变迁。记得刚来村里的时候，副书记交给我的第一项工作任务是填写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工作进度表。对于刚刚接触党务工作的我来说，虽然不明白软弱涣散具体意味着什么，却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太光彩的词语。后来慢慢了解到，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村民上访事件发生的次数多才造成的。我清楚地记得2015年11月26日是党总支换届选举的日子。在这之后的时间里，我看到了新一届总支班子是如何努力摘掉软弱涣散这顶帽子的，看到了他们如何致力于维护村域和谐稳定，致力于改善小区环境，致力于提高民生福祉的。今年5月，在村集体班子的努力和多方协调下，绿洲家园小区内正式启动花园式社区绿化改造工程。按照三季有花四季见绿的思路，将51种鲜花绿植合理地分布在小区步行道路周围，并依照不同种类鲜花的花期、习性和种植区的光照、位置等进行了反复计算和调整，最终确定了春季海棠、迎春、丁香、夏秋季月季、冬季苔草、黄杨的种植布局，同时还有红豆杉装点四季。改造工程已于5月底全部完成，占地3万平米、约23000株鲜花的海洋将使小区村民一年四季都生活在鲜花绿叶的陪伴中。今年是建党96周年，3月由乡党委牵头决定以大瓦窑村北京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光荣历史为抓手，筹建党史馆。过程中，村集体不时召开领导班子、党员、群众工作部署会，广泛宣传党史挖掘工作的重要意义与建馆工作的推进情况，全面开展口述史访谈与老物件征集活动，鼓励和组织广大党员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组织周围，投身党建工作，让广大党员群众充分发挥自身力量，形成全村抓党建的大局面，发扬红色精神，秉承红色传统。6月28日，党史馆正式开馆，目前已接待参观60余次，共计4629人。党史馆内陈列着实物、照片等共计90余件，这些都是从本村村民家中征集上来的老物件。村民们前来参观时都感到无比的自豪。党员教育基地的建立，既为弘扬卢沟精神、进行党史教育提供了平台，也成为了展示大瓦窑村党建工作的窗口，成为了大瓦窑村对外交往的名片，为大瓦窑村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短短的2年之内，大瓦窑村的精神风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原来的软弱涣散变为现在的年富力强。这一切改变都是我，是每一名党员、每一位村民真真切切看在眼里、实实在在感受在心里的。我也有理由相信并且希望大瓦窑村这个后起之秀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下面请您收听来自网友王明杰讲述的故事。 信息化建设让村民真正的少跑路多办事，火火的日子踩着那春的节拍， 火火的歌谣唱出了情怀，火火的憧憬追逐那火火的时代，火火的中国好气派，好气派。这是东莞农村在八一建军来临之际举办的重温峥嵘岁月，共叙雨水深情八一主题文艺晚会现场。说起这场晚会，东莞楼村民的嘴角漾着幸福的微笑，因为晚会的每个节目都是东莞楼村职工和村民的原创节目，是一场真正的百姓大舞台晚会。来自东莞楼村文化服务站舞蹈队的李阿姨说，现在每天和老姐妹们一起跳舞，有时候还有机会代表东莞楼村出去比赛参加活动，最让人开心的每次活动结束以后，在手机 APP 上能看到关于比赛的宣传报道。正说着，阿姨拿出自己的手机，打开东莞楼村 APP， 找到自己去卢沟桥乡参加比赛的新闻稿子照片，自豪地说，这是前段时间去乡里的比赛，今天晚上的活动明天在 APP 上就能看到了。看着这些照片和新闻，总有一种自己还年轻的感觉，很幸福。这个上面不仅能看到自己参加活动的新闻，还能看到村里公司最新的政策。前段时间小区便民菜站开业，手机 APP 上就定期更新菜站的优惠信息，如果有需要溜达着就过去，很方便。公司综合部主任傅建华，大家都习惯称呼他华姐，未语先笑，声音清脆利落。除了这些，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华姐和年轻人一样具有超前的思想观念。2003年刚开始普及电脑，她就买了一台，学习打字上网，后来又自学计算机应用和管理。刚刚有微信时，她又下载了微信，学着建立微信群和大家语音聊天。在学习这些新鲜事物的时候，华姐的想法很简单，她说只有学到的知识永远属于自己，而且也不会被社会淘汰，跟得上趋势才能更好的去工作和生活。他从没想过有一天会电脑化办公、移动办公。在公司推出 OA 办公系统和手机 APP 的时候，他很快就接受并开始研究学习。因为华姐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过来的，很多村民关心的事情、公司的规章制度都有详细的了解，所以在学习 OA 办公系统时候，他会把碰到的问题及时记录下来，分类整理，对每一个新发现的问题记下关键节点，拿不准的问题就会在会上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不到一个月，华姐就可以熟练使用 OA 系统。上线初期，很多人一时接受不了，受到过一些阻力，我们就专门成立了培训组和学习组，教大家如何操作和使用 OA 系统。那段时间，华姐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是最多的。最初的 OA 系统是没有代办事项提醒的功能，华姐就每天打电话或者微信来提醒同事。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她就建议能不能增加一个微信提醒功能。现在大家只要收到微信提醒，在手机终端上打开移动办公软件，就可以随时随地审批文件。即使是出差在外地或身边没有办公电脑，工作也不会受到影响。OA 系统开发和运营公司的同事是这么说，坚定东莞楼村领导班子不管多难也要克服阻力推行公司一体化信息管理平台系统决心的，是这个系统可以真正让村民和合作伙伴少跑路多办事儿，真正提高办公效率，真正解决村民的切实问题。东莞楼村民赵同飞和华姐属于一个村民小组，前段时间他为妻子办理户口迁入的时候需要开一些证明，也不知道填写哪些材料，找哪个部门，就给华姐打了电话。华姐告诉他，只要去村民小组那儿说清楚需要开什么证明，村民小组的工作人员首先会核实，确定无误之后办理线上申请手续，相关领导审批通过，直接在村民小组办公地点就可以拿到所有证明文件。之前没有 OA 线上办公系统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村民一次的打电话咨询，问清楚需要找哪个部门，准备什么材料，然后到公司拷贝走相关的证明文件，填好了再过来提交，如果不符合要求还要被退回去的可能。即使材料都合格，如果赶上相关领导出差，有时候办理的时间就会延长。华姐说现在不用拖那么久，公司建立了 QQ 群和微信群，如果碰到问题可以在群里咨询， 而且很多材料 QQ 群公文件里都有上传，村民小组工作人员就可以直接下载，避免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的情况。村民填好之后，村民小组使用线上申请，即使领导出差，手机也可以审批，大大的提高办公服务效率。像赵同飞这样情况，只需要跑一趟，基本上手续都可以办下来。拿到证明的赵同飞没有想到这一堆证明居然十几分钟就办好了，临走之前开心地和工作人员说着谢谢，还竖起大拇指比了一个赞。同样体会到一体化信息管理平台系统所带来便利的，还有北京中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前签署一份合同可能需要两三天，现在只要拿着合同过来，东莞投投资管理公司这边走线上审批，一般也就两个小时。我们是今天上午11点左右到的，下午1点半审批流程就已全部走完，合同都签好了，节省了很多时间，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北京中丰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这么说。一体化信息管理系统上线2个多月，公司总部就规范系统审批流程50余条，二级公司上线不到1个月的时间，规范系统审批流程60余条，仅在线审批单据数量1593个，机制凭证280余笔。经理办公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代表大会、3道班子联席会议、3中1大专题会议等会议纪要110余份。公司的这些信息化动态，坚持政务公开、党务公开、村务公开的原则，都会在手机 APP 上向村民公布。如果村民有什么意见，可以在 APP 上留言，对村民提出的问题及时联系相关部门给予解决，对好的建议及时采纳。通过这种平台服务，各个部门的工作衔接不再受时间、地点、电脑等局限性条件的限制，只要有网络就可以工作，大大扩展了工作的空间，提高了办公效率。东莞多村领导班子希望借助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争取实现真正的让村民少跑路、多办事。他们也坚信未来的东莞头村建设会更加和谐宜居，因为村里像华姐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知道为东莞头村民办实事、办好事没有终点，永远在前进的路上。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来自网友播讲的北京最美乡村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展播节目，明天见。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开年巨献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跟随作者江城一起